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03集，分道。萧迟也近来休息在家，想的最多的也是军粮的事情。三兵齐入太好了，可是太难了。离北铁骑的装备耗损太快，后勤运输军粮的时候还要带军将，运输队出了交战地再往东就没有马道可走，荒滩戈壁全都是十二部的地盘，粮草运输得增加兵力做保护。可是增加兵力就是增加军粮，离北铁骑走得越远，粮食消耗就越多，还要考虑途中可能出现的意外，这比打防守要难得多。 去年薛秀卓抛弃全城和落霞关，独守绝西13城，当时还不觉厉害。 沈泽川终于露出难色，叹了口气， 现在才知道威力。 谁不想要戚竹英的兵力？沈泽川也想，只要拿下启东五郡，即便女帝是光成帝在世，去都也绝无翻盘的可能。薛修卓一直对中部和离北战事不闻不问，在年初任由沈泽川招兵买马，甚至没有追查启东军粮，这是对沈泽川的另一种消耗。 江青山实乃一大助力，不怪女帝要拿他来跟薛修卓打擂台，此人凭借一身硬骨头扛起大周粮仓。 萧迟也眼神深邃， 兰州，你要打的这场仗比我的更难。 沈泽川不回王宪的信，有为萧迟也的考虑。同样，萧迟也现在放弃启东守备军，也是在为沈泽川考虑。萧迟也挪开椅子，俯身把木屐拾起来，却没有给沈泽川穿，而是整齐地搁到一边。他松开握着沈泽川的手，俯身过来摸了兰州的面颊，低声说， 我自己去。 沈泽川红了眼角，含情眼里却没有情长。深夜梆子敲了几声，风泉抱腿靠在李建廷的龙床角，没有睡着。过了小半个时辰，听见垂危里的李建廷说， 你不睡吗？ 风泉下巴抵着膝头，他清秀的脸埋了半边，答道， 皇上数日难眠，咱们还是传个太医吧。 李建廷睁着眼，稍稍侧了些身，背对着垂危， 睡不惯而已。 殿内静了片刻，李建廷问， 你见过沈泽川吗？ 贤德年他刚出昭罪寺的时候见过， 据闻他母亲是端州武妓。 李建廷像是求证， 这是真的吗？ 真的。 风圈挪动下麻了的脚， 他是沈卫庶出第八子，在建兴王府里不得宠，早早就被打发去了端州私宅，跟已故的前锦衣卫同知纪纲有关系，端州沦陷时他也在茶室天坑里。 李建廷沉默许， 齐慧莲敢抛却成见对他倾囊相授，是为名副其实的狂士。 可是沈泽川贬侠记仇， 风泉侧过头， 纪雷与他有仇，他便让纪雷生不如死。那日在席上，若非韩城冥顽不灵还在抵抗，皇上大可把他革官流放到中伯，看沈泽川如何待他，必然也让他生不如死。 殿窗外的树影透在地上，深夜的王宫里去无人声。 你是慕如的亲弟弟？ 李建廷话锋一转，风泉神色微动，没有草率回答。 慕如进宫前你就做了太监，他那时已经是楚王宠妾，你何必进来受苦？ 李建廷眼珠微转， 你不像福满进过内书堂，可你熟读诗书，依照慕如的家世，你能认字就不错了。 风泉立刻跪在地上， 奴婢，奴婢， 朕看你双耳耳洞不是新扎的，但是先帝没有赏过你耳饰，更不可能赏你耳饰。能够在幼年时耳戴名当的男子，非敌即贵。你究竟…… 李建廷撑起身，停顿一会儿，看向垂危， 是从哪儿来的？ 清弦嗡的震了一下，乔天涯如梦初醒，抬手想要揉眉心，却发现指腹破了。 大帅久不回信，便是对府君要把青蜀部领地给海日谷一事不满。 姚文玉停下交谈，目光透过帘子看向李坚， 此事难办，就怕跟启东有了嫌隙。 孔岭跟着看过去， 宋月心神不宁，不如出来跟我们喝喝茶。 乔天阳用拇指抹掉那点血迹，靠在藤椅里笑道， 既然先生邀请我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说罢把琴搁到岸上，起身掀帘去了外边。今日天气好，檐下备着茶案，不像是在谈公务，更像是在品茗。姚文玉青衫宽袖，饮茶时腕间的红线若隐若现。乔天涯也不客气，在圆桌边上的椅子坐了。 什么好茶？ 乔天涯接过高仲兄递来的茶，只是闻了闻便道， 哼，河州的盛春意。 别看他平时跨马横刀与武将无异， 孔林指了指乔天涯， 其实是个懂茶的人。 人生得意须尽欢。 乔天涯饮着茶， 哎，我要是有钱，就想满足口腹之欲，什么好茶好酒，只要能尝一尝，多少钱也花得乐意。 姚文玉垂着眸， 该学学神威。 高仲雄赶忙摆手， 哎，我倒羡慕乔指挥，我吧也是想攒钱续个家底，这样等日后天下平定了，好娶个贤妻。 松月也没娶亲，不着急吗？ 看看费老师，不也没娶亲？他们都不急，我当然心急如焚。 乔天涯放下茶盏，正色地说， 我想挣这笔份子钱想得彻夜辗转。 先生们随即笑起来。乔天涯侧过脸看着姚文玉， 先生也没娶亲，急不急？ 枝头的花掉在姚文玉的袖间，他转过目光迎向乔天涯，风吹落花时也把他微苦的药香吹到了乔天涯身上。 曾经急，如今有了虎奴倒也罢了。 在座除了乔天涯，都对姚文玉和赵月郡主的事情不甚了解，只听过些赵月郡主要嫁他的传闻，自然都以为他说的是赵月郡主。 我说人生有三恨，其中一恨就是生不能做虎奴。 乔天涯来抱虎奴，却在虎奴肥胖的身躯后攥住了姚文玉的手腕， 不然日日夜夜都吸在你膝上，梦里也能悬丝无限。 姚文玉神情微变，他不妨乔天涯这般大胆，仓促间咳嗽起来。 乔指挥时常语出惊人，倘若能跟袁卓一遍清谈，也是桩美事。 高仲雄感叹道， 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袁卓清谈风采。 清谈误国。 姚文玉抬手掩住口，腕间有点红。他说， 事才还没有说完，大帅不回信就是对海日谷不满，青蜀部的领地到底不是我们打下来的，不能强求。 孔岭颔首， 我正是担心大帅因此跟府君有了嫌隙。 我们想要借力打力，可是海日谷到底是个边沙蝎子，大帅信不过也是情理。 这只是其一。 孔岭跟姚文玉对视，缓缓摇了摇头。 最怕的，大帅疑心府君此举是在威胁启东。 亲属不仅靠边郡，就算大帅不这么想，启东诸将也会这么想。他们过去受屈都的督军太监挟持，受够了窝囊气，如今必不会同意让蝎子再盯着他们。 若是启东不肯，我们就只能另做打算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